说你是上帝善良，我不知不觉已和花儿哦一样。你说我是上帝蒹葭，我说你是上帝善良。你说我是上帝蒹葭，我说你是上帝善良。我和他们一样，我看着你默默地说哦，不能这样。我想要回到老地方，我想要走在老路上，这是我才知离不开你哦哦。姑娘，我就要回到老地方，就要走在老路上。我明知我也离不开你，好吗？我就要回到老地方， 我就要回到老地方， 我就要走在老路上， 我就要走在老路上。 我明知我也离不开你， 我明知我也离不开你， 我就要回到老。 青春是我们

九。 只要你在我身旁， 其实我所盼望